学生党下课，打工人放工，精神还在线吗？ 不在线也没关系， Broccoli 李伟俊和 YYY 婷婷帮你快乐魔法加满， 勾选 Magic Hour， Let's go， 勾选 Beyond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婷婷。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怎样啊，我们的新的音效好听吗？ 是的，很好听。 怎样觉得 Kelly 弄到不好听吗？那个 Go OK 啊，他 Go 的很像 Blackpink 的那一首歌 Go 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不要拿他跟 Blackpink 讲，会被骂。 OK 啦，他输 Blackpink 一点点啦。 这样你跟 Blackpink 又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在哪里？我很喜欢 Lisa， Lisa 是 Lisa， 我是 Malaysia 的 Laksa。 什么 Laksa？ OK， 我们现在就要来聊别人的一些垃圾话题了。 垃圾话题 就是呢，世界上有各种的烂人、烂事情，或者是那种可怕的颠覆三观的瓜。 嗯、 我们即将要邀请你一起来我们的 viewing party， 因为我们勾炫吃瓜学会第三季呢正式的回归啦。 是我们的 viewing party， 想不想来啊？想要来的话，先告诉你这个地点、时间、日期啊。首先日期呢是2026年4月16号星期四傍晚的6:30呢就会开始了，而地点呢是在 Sunset Back， 就是在 KL 那一区的啦。 是的，你来到现场除了可以第一手呢吃到这个瓜之外呢，我们像以往这样子也会在活动现场呢送很多好礼，来玩一些游戏，然后呢你都可以有哪的吃的全部都可以带回家，好不好？ 是，想要参与的话马上现在呢上到 GoSHEN.NY 报名出席我们的 GoSHEN 吃瓜学会 Viewing Party 吧。那报名截止日期呢就是4月10号，然后中午的12点啊，所以这一次你再错过我们的 party 的话，很难很难再看到我们真人的了。Maybe 是位置有限，赶快去我们的网站报名吧。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炫 Magic Hour 首先登场的是冷笑话界的隐藏 boss YYY 莹莹，专门负责把冷笑话讲到你笑出来，不好笑不收钱。 那这位呢就是行走的梗图制造机 Broccoli 李伟俊，没错，专长是乱讲一通却意外有道理。 我们就是 勾炫最不正经但最搞笑的搭档，勾炫 Magic Hour。 勾炫 Beyond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Guy 的《我本属人》。那 Guy 的演唱会呢，将在5月10号傍晚6点呢，在云星剧场举办呐、啊。想要购票的话呢，可以去到 rwgenting.com， 又或者是呢 Book My Show 哟。 勾炫 Beyond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4点冷知识来给你猜猜猜。 为什么？为什么？ 别问了，原因在勾炫猜猜猜。猜猜猜， 哇，很好听，我们的音效再撑在一次，有一种 fashion fashion 的感觉。 fashion， 你不觉得吗？有一种那种 model 的那种走秀的音乐的感觉。 我们升级了，本来是一个搞笑人，然后变成了 fashion 人， 有点档次了，对不对？ Uh-huh. 但是除了人要 fashion 呢，也要聪明嘛。今天来给大家猜猜猜的这个冷知识呢，跟喝饮料有关系的。 OK， 啊，如果今天大热天嘛，像近期有说白天的12点的时候都是很热，然后突然间下雨。 Uh-huh. 那大热天如果给你选了、啊、喝一个温水跟一个热水， uh-huh. 还有冰水，你觉得哪个更加解渴？ 大热热天哦，肯定是冰水啦、uh-huh. 还要想的吗？ OK， 就是为什么要去想、uh-huh. 今天我们冷知识就真的问大家，为什么冰水和热水呢？冰水总是比热水更加解渴啊、 uh-huh. 是真的以科学的角度来猜测哈。 Okay. A 真的是因为温度的关系， B 呢、因为冰水呢它吸热比较快、 uh-huh. 还是 C 呢纯粹心理因素，又或者是 D 不一定，什么可能都有。 ABCD 肯定是 A， 温度的问题吧，大热天、uh-huh. 你突然喝一个冰水直接解渴的感觉啊、uh-huh. 你的身体就凉快了很多， 可是我们 不再是热热的。 但我们人不是恒温动物吗？都保持在36-37度、 uh-huh. 所以我们喝了冰水过后我们的体温不会因此下降啊。 有嘞，我喝了之后我的身体比较冰冷一点了、uh-huh. 就整个身体没有那么的热了、uh-huh. 尤其是 OK， 我在冷的天气底下的话、uh-huh. 如果喝了温温的水的话、 uh-huh. 身体直接是温暖起来的、啊 uh-huh. 所以肯定跟温度有关系、啊、 但那可能是直觉啊。因为如果讲肉体上，你知道我们人类如果我们的温度过低的话，我们失温我们就会哎哎了 啊哦。 然后对啊，然后闻到像冰水的话他们结冰，冰块的冰点是几度？ 冰块的冰点啊、uh-huh. 零度以下 啊、uh-huh. very good， 零度就结冰了，零度以下 所以他们的温度很低，我们不会因为喝了可能十度的冰水、uh-huh. 让我们的内部的体温变十度是不可能的， 可能会影响 那个水进到了我们的胃部，它会保持回我们人的体温的那个温度， 没有，它会影响我身体的温度的、uh-huh. 当在很冷很冷的天气底下、uh-huh. 我整个身体是缩起来然后抖那一种的、uh-huh. 而且是冰到冷到我很痛的那一种的、uh-huh. 差不多诶掉的感觉啊。 这样为什么每天要讲冷笑话呢？ 每天啊 给自己降温，给自己降温，讲冷笑话给自己降温。 我讲冷笑话都不冷啊，是好笑的呀、啊，所以没有降温到啊。 大家七点去听就懂了喽。好，回来听听看，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想法吧。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我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ing。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Top 登陆少年组合的《杯水一战》。 我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我选猜猜猜。 为什么？为什么？ 别问了，原因在我选猜猜猜。 哈，如果大热天呢、啊，汗流浃背的时候呢，突然间递给你两杯水，你会选哪一杯水呢？第一个是冰水，第二个是热水，他们都是白开水嘛，没有特别的调味料、嗯。但为什么大家会选择冰水呢？为什么冰水会比热水更加解渴？四个选项 ：A， 真的是因为温度；还是 B 呢？因为冰水啊，它吸热比较快，让你舒服；还是 C， 纯粹心理作用；又或者是 D 呢？不一定。 我们来听看 Johnson， 很久不见 ，A、B、C、D， 你选择哪？哪里一个呢？ 我的答案是选 A 啦，温度啦。因为哦，如果我是站在我立场去想啊，如果我喝那个热水的话，是我一面喝我一面吹它，所以变得我会很累。然后是我反而觉得我越吹呀、啊，我越渴。反正我喝冰水，我什么都不用做，我直接这样子杯子对着嘴巴那里喝下去，就觉得很解渴。所以我的答案呢、啊，我会选 A 咯，冰水。 哦，因为他觉得喝热水的时候很累啊，一直要吹那个热气，好麻烦哦。冰水是可以直接喝的，所以就觉得 A 温度的关系。 OK， 那你可以解释到为什么大家爱喝冰水，感觉好像可以降温、嗯、或者降燥热嘛？ Uh-huh. 那你有听过一个说法是，当人吃到很辣的东西的时候，你喝冰水反而更辣。Okay. 又好像是 right， 反正要喝一些温水或者温开水会比较暖和一点，就不会让你的那个舌头那么辣了。 可是那个是辣的问题嘛， uh-huh, 现在不是、uh-huh, 我们讲的是温度的问题嘛， uh-huh, 都不一样的东西。 没有、啊，这样就代表它不能降温或者降火啦，冰水并不能降火啊，因为我们吃的辣的还是很辣啊，反正更辣更火啊。反直觉了。 可是辣是辣度啊，跟我们影响我们的身体的温度没有关系啊。我吃辣的时候，我完全不会觉得我身体很热辣。 最好是你不要跟我睁眼说瞎话。 我只是我嘴巴里面很辣。 我会辛苦吗？ 我身体不会热，但我有冒汗，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很不舒服、很热。这个是我身体的问题 ，OK。可能每个人身体不一样。 好了，不要讲自己身体有问题了。 每个人身体不一样， 感受的东西不一样。 是， 所以目前很多人还觉得是 A， 到底是不是 A？ 我们回来再继续猜。 是，如果你有答案的话，真的赶快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GoShen Cellcom DG 5G 号码01699888889，记得先到 GoShen 到 M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Cellcom DG Prepare 5G 无限可能，赚到专属，享用无限 5G 流量、无限网速，随时畅享娱乐。现在就与 Cellcom DG Prepare 5G 开启我们的无限时代。 守着 GoShen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 等下要一起吃饭吗？ 工作堆积如山，不吃了。 走咯，吃午餐咯。 我今天心情不好，不想吃。 喂，再忙再累，心情再不好，也要好好吃饭呀。好好吃饭其实是一种能力，真正成事者会懂得好好吃饭。吃饭人人都会，但把饭吃好就未必人人都行。GoShen和我 YYE 提醒你，即使陷入人生低谷或遭遇困境，我们也要用心吃好每一顿饭，为自己蓄满能量，继续前行。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E。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陈华的减伤。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为什么？为什么？ 别问了，原因在勾选猜猜猜。 酷炫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冷知识啊，是为什么冰水呢它会比热水更加解渴啊？大热天大家喝了一口冰水就是爽一个字、嗯、四个选项让你来猜猜到底是为什么呢？ A 温度， B 吸收快，还是 C 呢心理作用，又或者是 D 不一定。 我们听看 Andy 你觉得是哪里个原因呢？ 可能吸收快吧，因为冰它是比较就是最解换的，就是那种比较可以算是说解渴那种意思啦，所以它是比热水吸收快的。 哦、oh, ，Andy 呢就觉得是比吸收快了，因为冰水就是可能温度比较低一点点，嗯、你的身体就能 feel 到比较快一点，嗯、因为冷嘛，舒服、嗯、啊，最重要身体舒服。 可是老一辈的人不是会说，有时候不要随便就喝冰水，会刺激我们的肠胃之类的， 或者是头脑。 那你妈妈，对，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狂灌了冰水过后，那个头脑会有一阵剧痛的？ 因为你老了。年轻的时候没有的、 啊、那你有感受过吗？ 我没有感受过，因为我还年轻。 你小姐 还年轻啊， 你不是35岁的女人了吗？ 什么35岁？ 很年轻啊， 很年轻 OK 啊。 我刚刚讲这句话我发现我会得罪他。对不起啊，对， 但是我也没有 feel 到那种阵痛啊。 真的假的啦？你不要在那边嘴硬。 我真的没有。 你不会因为狂灌冰水会觉得哇头有点痛这样吗？ 我头没有过，但是我的牙齿有、嗯、我的牙齿有那种一下子阵痛的感觉、uh-huh. 可能我牙齿牙龈有问题啦、uh-huh. 脑袋的话是没有啦， 跟年纪没有关系啦， 跟年纪我觉得没有关系的、Hello excuse me 我们也不要随便讨论年纪，不然有些听众会被 offense 到啦。 是啦 OK， 这跟年纪无关，亲爱的，它跟我们生理的一些作用有关系。 生理、 okay. 先帮大家剔除掉、uh-huh. 不是选项 B 啊，所以 ACD 其中一个是答案啦。 是的，回来告诉你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Go 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Ying。 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CM Blue 的 Killer Joy。 CM Blue 的演唱会呢将在4月11号傍晚6点钟呢在 Megastar Arena 重磅的登场了。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又或者是呢现在上到 GoShen.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的演唱会入门票，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ny。 GoShen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冷知识猜猜猜，给你正解咯。 为什么 别问了，原因在 GoShen猜猜猜。 嘿呀，勾选猜猜猜，听我们来猜猜，大热天给你喝一口冰水呢，你肯定会觉得非常的爽快嘛。 是的。 那为什么冰水呢总是比热水来得更加解渴？明明都是水啊、嗯、有四个选项让你猜原因。 A 真的是温度的关系， B 冰水呢吸收比热水还要快，还是 C 呢心理作用，又或者是 D 不一定哦，都有可能哦。 刚刚 Broccoli 呢就排除了 B 不是答案，所以正确的答案呢 ACD 其中一个就是了。 A 目前为止最多人选择是 A 啦，温度啦，我也觉得是 A 温度的问题，心理是不可能啦，不一定。哎呀，很佛啊这个答案、 right. 所以是 A 温度。 恭喜你，哇，这礼拜变聪明了， 真的没 答错了，也就是 D 不一定。OK， 不一定，像你刚刚说的这个答案非常的漂浮不定， 对， 因为这些 A、C 都是原因之一、 uh-huh. OK， 先说其实热水跟冰水它们都是水、 uh-huh. 其实它们两者就真的只是差在温度而已、 okay. 那为什么我们人类会觉得哇喝了冰水更爽呢？你刚刚有答对一点点、 uh-huh. 当冰水进入我们口腔啊，口腔罢了啊 okay, okay. 的时候呢温度会迅速下降，所以你的口腔内部真的是有点偏凉这样子的、 uh-huh. 它就会同时刺激到我们的神经，让我们的大脑产生一种爽加解渴的感觉、 oh. 但这个呢就是心理作用来的、 哦、 因为呢在炎热的环境之下，有时候像有些人呢他们喝冰水、 啊、 会很快，像讲可能牙龈会痛啊、 uh-huh, 头会痛啊，他可能喝了两口就没了、 uh-huh, 但其实你的身体是不够的、uh-huh, 反而喝温水，因为温水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对， 你就会一直灌水，所以你身体需要的是更多的水，热水冷水并没有差，真的只是差在感觉而已， 还有一点点的心理作用啊。 对，而且我记得女生好像如果真的来月事也不方便喝冰水嘛，对不 对, 对， 就算你真的很热的话， 对、right、你喝越冰的水呢可能你的月经你会肚子很痛的那一种啦。 对，所以大家记得冷水冰水都一样的，反正你要补充足够的水就好了，好不好？ 是，大家喝多一点水哦，最近天气真的非常炎热啊。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d